抬头站起来，守卫古老的长城，我替你孕育了无数的英雄。H720做自己的英雄， 在刀上唱着手，用中国人的方式，你仔细听你妈妈学的，千万不要分神。你不用刻意想要记住我们的名字，因为我们统一被人叫做龙的传人。欢迎光临这孕育龙族的国家，上下传承着我们五千年的文化，这片土地让我们生根的发芽。祝你东方的看看我们有多强大， 从我出生那年就知道我有龙的血统，我们炎黄子孙有着光荣的使命，从长江的黄河一直不断播撒火种，我们已经复兴了，谁敢说我们孬种？五千年的历史该怎么描写？我们的强大就是这么直接，这世界之巅挂上中国结，马上出发去拿回属于我们的一切。时间的前朝晚会再次把我们推向王位，以前的朝鲜战友率军绝对不给机会，那几个漫威的小朋友想砸碎，现在让你们见识中国人的终身归位。天上的悟空到地上的关公，神秘的孔明在七星台阶东风，无数个英雄全在我们当中，超人和蝙蝠侠都在学中国武功。 耶耶耶，哈哈， 宝气冲元天，血脉齐相连，笑看山河壮，巨龙在信间。 看我们拥有龙族的血统，站起来，守卫古老的长城，我替你孕育了无数的英雄。H720，战斗到天明向前冲，拿回我们的火种，捍卫着我们古老的文明，龙族的血液在身体里涌动。H720，做自己的英雄。 接着第二段，我开始不断的变奏，唯一的主题还是要不断的奋斗。赞美祖国的歌，我写了好几百首，是龙的血统让我战斗到最后。韩寒的、哈日的、重阳的、媚外的，导弹都快打到你家，还做韩国代购的。拿着你的护照，赶快回你的老窝，在你是中国那些废物都得跪着。我只听过 Tupac 和几首喊麦的，盲目的自信把你冲昏了头。加入了川剧的、中国的、特色的，这首歌会让你一直选个够。你可以不分青红皂白评论，但是你说话之前一定要搞清辈分。你想要羡慕血亲外国人的过人转身，接下来我用这段中国风来教你做人。Yeah。 Yeah, 俺老孙来也！ 看我们拥有龙族的血统，站起来，守卫古老的长城，我替你孕育了无数的英雄。H720，战斗到天明向前冲，拿回我们的火种，捍卫着我们古老的文明，龙族的血液在身体里涌动。H720，做自己的英雄，战斗吧，这是中国 hip hop。 呀，战斗吧。 一起见证东方的神话， 一起见证东方的神话。 战斗吧，这是中国 hip hop。 呀，战斗吧，这是中国 hip hop。 一起见证东方的神话， 一起见证东方的神话。